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新年，荣宝斋第十代传人，北京菊生京剧社社长，下过乡，当过老师，做了30多年餐馆，办了20多年剧社，一直以荣宝斋祖训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鞭策自己。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新年。张新年今年67，看上去不像，他穿淡粉衬衫，奶白西装，面色红润，双目有神，一看就是个讲究人。张先生，您是荣宝斋的第十代传人，从小的成长环境，这个家族给您的影响应该是蛮大的吧？ 其实我出生在1951年，我出生的时候啊，按照咱们荣宝斋现在那个记载的啊，当时就已经公私合营了，所以说荣宝斋公私合营在全国这个企业来说呢，是属于比较早的，1950年末1951年初就公私合营了，所以说我也没有参与到经营，但是呢，家里从小给我留下的有一些印象至今还确实是不能磨灭的哈。比如说荣宝斋为什么能够前前后后的300多年啊，它这个历史这么长，实际上呢，就是我通过我对家族的了解，对这个荣宝斋的了解，我就总结出了，实际上就是一直按照着那8个字，几百年一直在坚持，那就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8个字指导了荣宝斋几百年，所以说从我懂事以来，我就一直对这8个字就是有深刻的一个印象，一直指导我现在的一些工作啊，还有生活， 就是一直影响到您的人生。 是的， 到现在为止依然是遵守这8个字。 因为这我觉得最起码它是一个做人的标准，是吧？诚信，一个企业能够坚持几百年，那么说明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那这个道理产生在哪儿？我总结来总结去就是这8个字，所以以诚信为本，我认为做人做事情都是最重要的。 家里的老人在您小的时候会经常跟您讲家族的一些故事吗？ 家族的故事在我小的时候听到一些，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年幼啊，所以对一些事情还是懵懵懂懂的啊。但是真正的对家族的企业真正了解是从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说我有一段出国经历吧，从国外回来，然后真正在中国在北京开展自己的买卖事业的时候，这时候再深刻的回顾了一下，把原来自己所悟到的一些东西系统了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更加深了对原来荣宝斋几百年历史的一个清醒的认识。我记得啊，在我好像就是8、9岁的时候，我爷爷呢跟我说过一次事儿。他实际上他说的这个故事啊，也是在教育我今后怎么样去做人，怎么样去处事。比如说他跟我说过一件事，那就是在民国初年啊，民国初年当时呢，荣宝斋已经开始做一些这个收买字画古迹啊，一些这样的生意。原来荣宝斋一直就是做这个文房四宝的买卖， 哎，就实际上咱们说开了，就是一个有名的比较大一点的文具店。哎，后来到民国初年呢，因为一些名画家跟荣宝斋的这种交往，所以说呢，在店铺里头经常就会摆一些名人字画。名人字画呢，我们逐渐呢就也收购一些古迹，比如说明清的啊一些名人的作品。他跟我说过一件事，对我印象一直几十年来都很深，就是说有一次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在一个大宅子里啊有一幅作品呢要出让。我祖父马上就派当时一个大掌柜的去看。去看一只，那个是当时在北城好像东四多少条的一个大宅门。后来去了以后啊，差不多过了两个时辰，也就是四个钟头左右，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当时就兴奋得不得了，这个大掌柜。后来我祖父就问，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啊？他就突然就把我祖父拉到一边，就说，哎呦，咱们可捡着一个大漏。后来我爷就说，何出此言呢？打开作品以后，我祖父掌灯一看，当时也是大吃一惊。收的是谁的作品呢？是当时明代的一个大书法家文征明一幅书法作品。我祖父一看就惊了，就说，哎呀，这个多少钱呢？结果这个大掌柜就伸出手啊，来回比划几下。我祖父一下当时就不说话了，半晌说，你怎么就给人这点呢？然后呢，那个大掌柜还当时挺兴奋，说他不懂啊，他是一个少爷坯子，家里头啊是确实败落了，但是有真东西。后来我祖父说，人家不懂，我们也不能欺骗人家，马上就把这个当时的一个我们的也是一个东家的一个亲戚马上从家里给叫过来，把这个给付的钱的几倍大洋包好，命令他现在马上就去，另外写了一封信，表示对人家的这个致以歉意。后来呢，他跟我说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们要做良心生意，我们不管人家懂不懂，我们是行家，我们是行家，我们就不能够去欺骗人家。尤其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这么一个作品，它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哎，你给人家蒙了人家，骗了人家，也许那个人不懂，等着钱用，可是你把这个东西用低价收来了，你从良心上，你从道德上，你从行内行规上，当时都是不允许的。哎，所以我呢就听了这个以后，我就加深了，哇，为什么荣宝斋几百年能够长盛不衰，这个是诚信啊，这是一个其中一个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故事您记了好几十年哈。虽然说没有参与家族的这个事业哈，但是作为荣宝斋的后人，对您就是个人发展上是不是应该有些天然的好处，但是好像您当时也并没有太多享受到，该上山下乡上山下乡。 其实受祖上这个知名企业的恩惠，这个真是谈不上。在这个家族出生的人，实际上当时别说受的什么恩惠啊，还是说是在受到一些牵连。所以呢，我当时是1969年1月份呢，跟学校一起去了山西农村插队。当时地点呢是在这个是一个老革命根据地，当时也叫老区，叫晋东南地区，就是咱们现在讲叫上党长治一带。哎，当时那是一个丘陵的地区，环境条件比较差，出门就挑担子。所以我呢当时就跟同学们有时候就说，你看我下乡69年1月份的时候，我当时身高是1米79，哎，结果呢去了以后，因为挑担子吧，我就这么说啊，那把压的就没长个。 压矮了是吗？ 压没矮，但是就是从那开始 就 不长个了。但是我父亲是1米80啊， 哦， 所以我说我不可能说，尤其我又好体育好运动，我不可能比他的身高要低。结果后来确实就没长，条件确实艰苦，艰苦。可是我认为就是说，人生啊，一辈子有很多事情你要不经历的话，不能说是遗憾，我觉得是一种缺失。为什么呢？提起插队，那简直有讲不完的故事。可是呢，在人生的一个节点上，你有个这段经历，我就可以说比没有这段经历的人 在一定程度上至少要坚强， 嗯， 在一定程度上至少要乐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心呢可能就更大，嗯，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您后来回过头再看那段插队的岁月总结出来的，可是身在其中的时候也许不这么想吧。 那当然了，当时条件那么苦，从北京过去的孩子呀，确实也真是这个差别太大。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嗯， 没有吃的，这个是最难受的。所以说呢，当时一想起那个时候心有余悸的就是说爱饿，其他的实际上就是抱着一句老话，人就说了，没有受不了的苦啊，可是又享不上的福。我们当时就抱着这个观念，哦，对了，再苦涩一挺也就过来了，一咬牙也就过来了。 嗯， 哎，可是呢，福那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得上的啊，有一定道理吧。 张新年，荣宝斋第十代传人，北京菊生京剧社社长，下过乡，当过老师，做了30多年餐馆，办了20多年剧社，一直以荣宝斋祖训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鞭策自己。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新年。在农村干了3年农活之后，张新年凭着他的乒乓球特长进了工厂，每天忙着代表工厂参加各种比赛，日子也好过多了。 得亏咱乒乓球打得好啊！ 乒乓球啊是这样，我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1959年是在北京举行。 嗯， 哎，我们当时那个时候就全国上下人人打乒乓球。 嗯， 哎，所以我从小呢，我就也是喜欢打，在学校里头也打，家里头我父亲为了满足我这什么，拿那个门板呢给钉了一个乒乓球台子。 啊， 当然那个球台子就简直就不是球台子，但是呢有一个就已经很不错了。后来呢就参加了体校的训练，被体校看中了啊，然后一直就打到区里，打到北京市啊，参加了北京市少年队，一共16个人组成的，我是其中之一。 哦， 在一定程度上当时反正 很专业了啊， 半专业，因为还要上学还要训练。 嗯嗯， 啊，后来呢王大命呢这些就都终止了，但是乒乓球呢一直还没有放下。 嗯， 所以说为以后在山西所谓的这种就职啊，换一下环境啊，确实帮助很大。 听着还不错哈，比原来在农村干活强多了。 对，他因为什么呢，你毕竟是到企业了，而且参加这种比赛什么的都是属于那种所谓的运动员的待遇。 嗯， 哎，首先第一吃饱，第二的话呢质量也上去了，白面就多了。 嗯， 哎，所以说呢在一定程度上真是我非常感谢小的时候有这么一个 特长 、嗯，因为小的时候家里就教育到过我说你啊应该多学点东西，因为艺不压身嘛，是吧，不定什么时候也许会对你的生活呀，对你的是什么有帮助。 嗯， 果然就应了这句话了。 嗯，那还当过老师是怎么回事？ 这个又是往下延续说吧。 啊， 在那个山西那个纺织厂啊，到了1978年，当时有一个政策啊，就是说在农林牧副渔如果要是工作的这些原来插队生， 嗯， 可以申请跟北京家长由家长退休 啊， 哎，然后你顶替。我呢当时纺织厂不在农林牧副渔，我当时就调到我们附近的一个林业局，哎，到那儿去工作。然后进了林业局以后就符合这个让父母退休儿女顶替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条件了。 嗯， 哎，后来呢就很顺利吧，就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因为我母亲是小学教员， 哦， 哎，所以呢顺理成章的呢我也就接了他的班，当时去了就是当事务员。第二年我就开始教书了，哎，就教语文了。因为我父亲呢是北京三中的语文老师， 哦， 我呢从小也喜欢文学，喜欢中文。在这教的过程中我就参加了崇文区教育局教育进修学院的这个师资的培训，也进行了进修。 后来 怎么又做成餐饮了呢？这跨度还蛮大。其实，回头想想哈，先是农村插队那么辛苦，然后到工厂打打乒乓球挺好的，然后又回到北京当老师，也算是子承父业哈，父母都是老师，这不挺好的了吗？ 哎呀，所以说啊，人生啊有几个转折点，有的时候当时也不知道到底这个转折的这个是对啊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当了六年老师以后呢，到1985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国内掀起了一股出国热。我的一个朋友呢，当时他是团中央这个派的到日本呢去做勤工俭学，他去了以后呢，后来就给我写信，就说日本呢，其实在有些方面，在这个亚洲啊，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我认为还是很多的。你如果要是方便呢，你可以过来看一看。他就在东京的一所学校帮我报了一个语言班。然后呢，我那时候已经33岁了，在85年9月份就真去了。 那你学校的工作怎么办呢？ 就是属于当时停薪留职了。去了以后一年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我觉得日本呢在某些方面说实在是比中国发达一些，但是呢它有些方面它因为它的历史啊不像我们5000年文化这么是吧，所以说在一些程度上啊它还是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我借鉴的。但是日本料理我觉得他从选材对于人的这个健康啊、食品卫生等等这些方面，我认为日本料理做的还是比较，当时我认为是比较可以取它的长处的。当时啊，那个8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日本料理在中国真是特别少。而且价格呢也 别高。 哎呀，绝对的高。所以后来呢，自己有一个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我在日本也打过工，我在那个地方我也学过日本料理，那么有这么一点点的小的基础，我能不能在北京开一家呢？当时就抱着这个想法呢，就去找地方了。正好当时一个朋友呢在三元西桥，那个地方正好有一家餐馆，他原来做的是川菜，后来他不做了。不做了我一去一看，哎，虽然不大，但是呢装修的这一些风格呀什么的跟日餐呢稍微有点接近。所以就稍微改弄改弄啊，就愣给开起来了。这个日本料理啊实际上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还是属于比较小量的少数的。大多数人对日本料理都是觉得，哎呦，这东西生的怎么能吃啊。然后那寿司那不是那 就饭团吗？ 就是饭团吗？ 怎么卖那么贵呀？ 是吧？对，所以说呢，当时在那个环境下，开起来，也挺不容易的。 您当时胆儿也挺大的，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认识这么少的情况下，你怎么能保证可言？风险还是蛮大的，而且其实老师的工作挺稳定的，而且受人尊敬，不操心，是吧？ 你说的是。但是当时啊，自己就是一门的心思，觉得好像我曾经打过工，我学过日本料理，我要回来我不自己搞出一点名堂来，说实在的，也有点觉得好像挺遗憾似的。再一个，这个我可以跟你讲一下，我这人这外号叫张大胆儿。是胆子确实挺大的。但是呢自己也实际上不是说盲目的去干的，也经过一些考量啊、一些考察啊，觉得自己呢还是这点承受力还是有的。但是呢说实在的啊，这个开餐饮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对。 人家讲了，你要恨谁你就让谁去开饭馆去。 对，那是勤行。 对。人忙了也着急。不忙。 你更着急。 更着急。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行业啊。但是呢既然已经干了的话呢，后来就还真是往下接着干下去了。然后后来在北京呢，从一开始开第一家到去年多多少少开了9家。 经营餐厅也好长时间了。30年了。您在做自己的餐厅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荣宝斋祖辈传下来的那些祖训用上了。 对，一开始啊就是用前8个字。当时呢就是说我不骗人不坑 我要货真价实，我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客人自己。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自己原来是很喜欢吃日餐的，可是我自己开了日餐店以后，我一口都不吃。 为啥呀？ 因为我觉得我把好的东西都吃掉了。那客人给客人奉献什么呀？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自己吃，有的时候他们厨房也好，什么也好，都给我捡好的。 嗯， 我当时就觉得了，我们怎么都行。 嗯， 客人到你这儿来，你应该对得起人家。哎，人家不远，好像都是说，哎呀，我们跑挺老远到你这儿来，而且呢，带着家里，带着老人，带着什么来品尝你的。所以这时候，我除了第一个感动，我第二个我就一定要让人家满意。把最好的食材，把最好的一个这个手艺奉献给人家。 嗯， 后来呢，这个开的时间长了以后，在这个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八个字的之后， 嗯， 我又给自己规范了八个字，就叫己所不欲， 勿 施 于 人。对， 嗯，您荣宝斋传人的身份给您做餐厅带来有利条件了吗？您觉得 这个？好像是没有，为什么说 没啥关系是吗？ 没什么关系，因为什么呢？荣宝斋毕竟已经是现在属于国营企业了，是吧？虽然我的祖上是开荣宝斋，但实际上我一天没有经营， 就跟您个人没有太大关系。 对，我只不过就是从中自己总结出了荣宝斋的精髓在哪儿，就是我刚才说的，要诚信。心要端正，实际上真正他给我的帮助就是他这个理念，别的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完全靠自己的努力。 嗯，我们都知道做餐饮是一个很辛苦的行当。 对， 您这么多年做下来，您对这辛苦二字应该是特别有感受的吧？ 非常非常的累，尤其这几年这种累的程度啊，还有这种感受就更加比原来就深刻了。我们在经营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个现在的社会问题。哎，首先第一个，我们求人难请工难，它在于人们心目中就觉得是一种，第一是累，第二服务业好像在人心目中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像是高大上那样子。所以说我们在请人的过程中啊，就遇到了很多挫折啊，捉襟见肘吧。尤其到节假日，员工的流失也蛮严重的。哎，可是呢，你既然做餐饮，你说到节假日我也放假，那么人家庭聚会你怎么去安排？哎，所以说一些现实的问题让我们也真是很为难。所以说觉得累，也就是这么个缘故。 嗯，累着也还坚持了30多年。 是啊，不解之缘吧。 有没有想过再换个行业？ 嗯， 做别的。 嗯，我已经67岁了。 嗯 啊，到退休年龄了。实际上，我考虑现在餐饮自己呢，也应该让年轻人、让专业的人、让团队去管理啊。我呢就可以退居2线、3线了。 嗯， 哎，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今年2018年就要实现的一个。 您准备退休了？今年 我准备自我退休，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实际上骨子里头还是愿意搞文化方面的一些自己的爱好。 其实早在20多年前，张新年就用开餐厅赚来的钱办了个京剧社。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张新年，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